重庆、四川、陕西七地，标志着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开启了一加三加七的新时代。目前我国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梳理的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及案例已经上报。下面关注租房。据业内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人均月租金价格为793元，其中北京以人均月租金价格2514元领跑全国。另外杭州以人均月租金价格1511元领跑新一线城市，长沙、重庆、青岛等新一线城市的人均月租金价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分析师指出，三月份一线城市住房需求迅速回升，主要与春节前后租房需求变化有关。春节后大量人口返程，逐渐推高租房需求，由此住房租赁市场进入2018年度首个小高峰。从住房租赁市场的数据表现来看，由于新一线城市纷纷出台吸引人才政策，导致部分城市的租赁需求在2018年将出现明显增长。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房屋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去年住房按揭贷款增幅放缓。超半数 A 股上市银行公布了2017年业绩报告，数据显示大部分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规模均较上一年有明显增长，但增幅较上年普遍放缓。专家指出，监管层在房地产信贷方面政策已经收紧，相关的购房贷款需求转向满足刚需，因此增速将保持平稳，难以再现大幅增长。而在房贷增速乏力后，银行很可能在消费贷、信用卡等个人消费金融类贷款中寻求个人贷款增量。另有业内人士分析，与按揭贷款相比，银行其实更偏好做大个人消费金融类业务，因为零售业务、个人消费贷款安全性更高，利率上浮空间也更大。继续关注北京的楼市政策。据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针对限净房的新政策，有意将限净房与共有产权房挂钩，最快四月份即可公布。限净房就是限房价、净地价的商品住房，将限净房与共有产权房挂钩，涉及范围或将包括已入市限净房和已成交的限净房地块。公开数据显示，北京目前已成交的限净房地块已经超过50宗，从总面积看合计超过450万平方米，大约可提供5万套左右的住宅。再加上今年住宅土地供应仍会延续限净房和共有产权房并举的政策，可以预见未来至少2年内限净房都将是北京楼市成交主力军。实际上目前已有多个城市开展了新房房源摇号购买的政策，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州、西安等在列，而且正在呈蔓延之势。看来啊，今年的房价依然延续严格调控的态势。下面再来关注一则企业热点，美团全资收购摩拜单车。美团 CEO 宣布全资收购摩拜，并表示摩拜管理团队将保持不变。王兴在内部信中确认，摩拜的管理团队将保持不变，王晓峰将继续担任 CEO， 胡伟伟将继续担任总裁，夏一平将继续担任 CTO， 王兴本人将担任董事长。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在节前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预公告，这意味着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进入收官阶段，启动公开程序选定社会投资者，这也是我国首例既有铁路线路混改。通过本次混改，海南铁路将引入社会资本，转变经营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以及全域旅游发展。目前已有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等社会投资者明确表达了参与意向。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为您邀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要展开的话题是保险和理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环节，为大家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老朋友啊，保险培训师李鹏。我们曾经在 三月份的某一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透露过，要跟大家做一期这个保险与理财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可能一开始也是觉得保险嘛，它就是保险，对不对？就跟股票它就是股票一样，当然这是一句废话。那可能我们一开始以为的这个保险，就是其实通过我们买一些保险产品来起到对我们自身不同方面的一些保障，对不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保险能把理财的活抢了。因为我们觉得理财一般就是虽然说跟保险一样都是出钱，但保险得到的是对自己的保障，或者说有一个也是跟钱有关吧，对这个自己付出的一些钱的一个保障。而理财我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让钱生钱啊，让我们这些自己的这样资金别闲着，让它可以说是利滚利。虽然说不会像股票那样的有一个比较质的飞跃吧，无论是跌还是涨，但是最起码能保证的是一个稳步的增长。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保险是怎么着又跟理财又联系上了呢？ 其实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就是钱生钱，这可能是咱们现在大多数消费者对于理财的这么观念的一种认识。 对，比较浅显嘛，哈。 对，就我花一块钱，那我理财的目的呢，是由一块变成两块，甚至是变成十块这种效果。但其实我们的保险的理财功能不是帮助大家能够挣更多的钱 哦， 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固定的收益在里边。 不是一个意思吗？你再给我具体说说，我没听明白啊。 比如说啊，像我们股票，那大家知道如果操作好的话肯定能挣大钱。但也有许多情况下，比如说环境形势经济走势，那可能我往里搁一块钱，那可能出来就剩五毛了。 对，那跌了嘛， 就跌了。 嗯， 包括我们的其他的理财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期货，或者说我们稳定一点的银行的存款。 嗯， 那银行的存款的利息，还有我们这些银行理财产品的利息，我们经常购买的人也会知道，那可能每个月都会上调或者有这么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不同的一个波动。 嗯， 但是我们的保险理财的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你选择购买签字的时候，它的收益，或者说我们的生存金一定是固定好，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其他的产品包括股票或者说纯种的理财类产品，它都是有一定的未知性在里面的。 对。 股票可能未知性更大，因为你不确定你到底是能赚还是能赔。那可能对于一些理财类的产品，我能保证你是赚啊，基本上不会让你赔。 对。 但是赚多少啊，在多长的时间内赚多少，这个是不确定的。而作为保险类的理财产品，它可能从一开始在你购买它的时候，它就告诉你，你五年能挣多少，你二十年能挣多少。 对， 嗯，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话，我肯定就直接会选择保险类的理财产品，就不会去选正经的理财产品了。那这个时候，作为你本身的理财产品，你觉得它的吸引力在哪儿呢？ 那可能如果这么对比的话，那，保险类的理财产品的特点就是收益固定，那固定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太高。 哦，明白了， 就不会太高。 是， 就我们说这个保险其实就是抵抗风险嘛。那保障类产品保的是我们的命，而理财型的我们的保险保的就是我们的钱。 哦， 就是保护我们钱。首先我们先不说能不能挣，但保证这个钱不会有损失，而且还会有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增幅。 那我明白了，就其实就投保人个人的收益来说，保险类的理财产品跟就是纯种的理财产品，它的收益方面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对。 那如果说我拿保险类的理财产品跟银行的存款的这个利息来比，这两者谁更高一些呢？ 这两个看情况吧，现在我感觉两个是互有高低。 哦，基本持平吧。 基本持平。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保险类的我们的理财产品也有一个，就是许多客户都非常看重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分红。 对，我紧接着就要问你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保险类的理财产品跟这个银行的这个储蓄它的利息基本持平，那我为什么还不把钱存到银行，我还为什么要买那个保险类理财产品呢？所以你立马就要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了，是吗？ 那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咱们两个都三十多岁嘛， 对， 可能就是七几年、八几年的事儿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经常听我父母或者在老一辈的人去说啊，就咱们这个八九十年代的银行的利息， 能够达到11%甚至12%， 那么高啊， 年化收益率， 我的天，那确实不低了啊。 那同样呢，那个时候我跟各位说，就90年的时候，许多保险公司它的理财类产品，如果我们要给它算换成年化收益率的话，可能有8%到9%， 嗯，还没有银行的高， 没有银行高， 嗯。 但是我想，如果现在我告诉你有一款我们的保险理财类产品年化收益率能到8%或9%，那我觉得听众们咱们就不用听这节目，主持人咱们也就别做节目，咱就赶紧去保险公司门口排队去了 啊， 赶紧去买了。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人去选择购买。但如果当时你选择购买的话，如果产品到现在的话，那你可真是捡到宝了 啊！ 但现在的银行的利息，我觉得大趋势啊，可能还是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 嗯， 但也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但我们说不准。但是还是那句话，理财类产品的收益，我们不说分红啊，我们就说反的你那个生存金或者一些其他的收益，但是肯定给你定好的。 嗯。 而至于你说的那个分红，我想跟咱们消费者还有听众去说啊，我们条款当中，我们的保单当中，可能我们在分红展示的时候会有低档、中档还有高档，有不同档次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的分红。 嗯， 那我跟各位说，这个分红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保险公司这一年的经营的成果，如果他挣钱了，那他会把他的一个红利分给他的客户。这就是简单一个分红的一个来由。 嗯，这具体关于这个分红型，咱们一会儿可以专门把它拿出来聊，因为确实也是个最近我觉得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啊。咱们先说，首先肯定的一点是，保险它是有这个理财功能的， 对， 对不对？只不过它跟其他的就正经的理财，当然它也不是不正经啊，就是我们刚讲这个纯粹的理财产品相比，它的这个你得到的这个钱数，它是在一开始就定好了的， 对 啊，甭管刮风下雨，甭管什么情况发生。你在一开始就能知道在多久之后你会拿到多少钱。 对。 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方式。 投资方式。 投资方式。那接下来我继续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理财型保险另外还有一种类型叫做储蓄型保险，对不对？那可能又会牵扯到跟银行的这个存款相比。那单聊这两种保险的类型它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不同，而是可能我们对它的称呼或者说叫法不太一样。 哦， 我觉得可以啊，从上到下，我们从高度概括到底下详细分类，给咱们的听众啊搭这么一个模型。 嗯，来说一说。 那在第一层，我们最高度概括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理财产品。 嗯， 第二层我们底下再分类，可能会分出我们的理财型保险。 嗯， 那我们的理财型保险再往底下去分，那可能就是这种我们可能带储蓄性质、带储蓄功能，或者说我们带了一些分红的功能，或者我们的生存金功能等等等等，其实它都是我们的理财型保险，只不过它有一些功能不同，我们就单独给它一个称谓。 嗯，你要讲到比如说分红型，它是算作理财型保险的。 对，肯定是理财类保险当中的一个分红的一个功能。 嗯，那理财型保险呢，咱们具体说，它还除了分红型或者分红这样的一个功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功能呢？ 比如现在比较多的啊，我们热门卖的这种理财型的保险，除了分红以外，就是一个生存金。 生存金， 对， 嗯，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名词啊。 对，这个生存金就是我们这种，为什么之前我说它肯定是一个固定收益呢？就体现在我们这个生存金上。 怎么讲？ 那什么是生存金？比如说投保人给被保险人买了一个产品， 嗯， 交完费之后，这个被保险人如果到了规定的，比如说每一年或者每两年，他仍生存的状态之下，那么保险公司就会根据他所交的保费给他返一个比例。 哦， 会这样。 哦，那这个其实跟那个寿险那个感觉有点相似，是吗？ 对，但是我们寿险如果发生风险之后会有一个额度。 嗯嗯， 那我们的理财型产品，如果啊我们的被保险人发生了风险，那他是不给你这个保额返还的 啊， 他会把你之前所交的所有保费返还给你 啊， 保单结束。 明白了，明白了，这算作理财型保险当中的另外一个分类， 对， 叫做 生存金。对， 那除了比如说这个分红，除了生存金之外，那理财型保险还有没有其他的分类？ 基本上现在主流就是这两种， 主流就是 给客户盈利的方式。 嗯，那。说完理财型保险，那我们该提这个储蓄型保险。那储蓄型保险是不是也像理财型保险一样，它是有一些下属的分支的，就是其他类型的啊？ 其实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又可以把它称为储蓄型保险呢？ 嗯， 就是因为保险有一个强制储蓄的功能在里边。 强制储蓄的功能在里面，我没有太听明白，怎么还能强制人储蓄呢？ 比如说啊，我们看，如果你有10万块钱， 哎， 那你存到了银行， 嗯， 不管你是买什么样的定期、死期、活期或者理财产品， 嗯， 如果你现在说这个钱，我就 着急用，我不想存了，但是你可以把它取出来。 没错， 你损失的是什么呢？ 钱， 是利息， 是利息，对， 是利息，只是利息。但如果你选择了购买我们的理财型产品，你同样交了钱。如果你现在选择当我们的还没有交满的情况之下啊，你就选择要把钱取出来，那么因为我们是签了保单条款嘛，那你就属于违约的情况，那么你的钱就不会按照原来的金额取出来，会有一部分的损失了。 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推荐啊，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购买一点啊，就在自己经济范围以内的我们的理财型产品，因为这个就是 这样，就是理财型的保险嘛，是吧？ 对，就是强制你进行一个储蓄。 哦，明白了。那但是你看，就像你刚说的，如果说万一有急事儿，你说这个东西天有不测风云，真需要钱的时候，我取出来我还违约， 所以这后边我们就会讲到嘛，就绝对不可以在没有储蓄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所有的钱投到我们的理财型保险当中，这个购买顺序肯定是不对的。 那实际上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储蓄型保险，那实际上也是等于是理财保险的一个储蓄功能， 对，都是一种功能的分类，叫法不一样。 明白了，明白了。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财型保险产品，它是不是一样呢？ 这个啊，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两点。第一个就是它选择入门的门槛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我们这种理财型产品啊，理财型的保险，那它是不像我们的保障类产品，一下就需要你交20年、30年的。基本上我们可能3年、5年，这个保单就交完了。 就交完了， 就结束了，交钱的功能就已经结束了，后面我们就享受的就是可以去领钱了。但是可能每一家保险公司产品啊，它入门的门槛不一样。有的公司可能3万块钱就可以买，但有的公司可能需要5万、10万甚至20万才可以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就是你能够买的这个门票，能够够的这个门槛，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说这种理财型我们的保险啊，可能各家公司不一样在哪，就有的公司可能会在前期多返你一些，有的公司可能会在中期或者后期多返则你一些，但其实啊，背着抱着可能是一边沉的，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一个差距， 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进行一个选择。 哦，这回明白了，不同保险公司提供的理财型产品实际上差别不会太大，就个人的收益来说， 对 啊，只不过可能就是一个是前期，一个是后期，或者说在其他地方啊有些小的细节， 或者说金额上或者购买能力上会有一个考察， 但整体来说都差不多哈。 对，这就像我们银行啊所购买那种理财一样，绝对不会说今天北京银行比如说3个点，工商银行就变6个点，如果出现这种差别的话，那肯定就该有问题了。 是是是，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也是刚才你一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分红型保险。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概念上分红型保险是属于理财型保险当中的一个分支的， 对 啊，有这样的一个分红的功能。 功能， 那具体分红的这个功能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比如说通过一些保险的业务员在想要购买保险的时候，有一些业务员啊，咱不能说全部，他都会从某种角度上来给这个想要购买保险的人啊推荐，说哎，你买这个重疾险也好，你怎么不考虑考虑咱们买个理财型保险呢？我们这有分红，这分红钱不少呢。那具体比如说他说到的这个分红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好，或者我们具体讲到的是分红型保险也好，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需要，我觉得需要给大家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讲述一下。好的，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将会继续给您带来财富大搜索。 Thank you.

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继续来和保险分析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保险和理财的话题。 其实分红呢，我简单来说啊，就方便我们听众来理解。 嗯， 这分红就是保险公司这一年他肯定需要经营嘛，对吧？他拿到保费之后，他也要进行一些投资。 嗯， 那投资之后，他如果盈利的话，我们说这个市场好，经济好，那他会把他盈利的一部分的红利，作为给消费者给咱们投保人的一个奖励， 嗯， 分给客户， 因为毕竟他们的那个资金原始资金是由我们一点一点出的嘛，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咱们投保人的一个分红， 嗯， 就是这么来的。 那我打个比方，你说保险公司它也是需要经营的，它也是比如需要投资的，投资失败了怎么办？ 那投资失败了，分红肯定就会少啊。 那总之肯定是有分红的， 有许多我们的理财型保险的产品啊，分红有一个最低的比例 啊。 肯定不会低于这个比例， 啊，就无论怎么样，就是购买这个理财型保险，我不会赔钱， 对，不会赔钱， 不会像股市那样，比如说你投资失败，或者你因为一些问题，我这钱非但没拿到，还折进去一点， 对对，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发生 啊。那我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分红型保险，你刚才也讲到了，这是保险公司经营，它通过比如经营之后盈利给大家来分。那这个说到底其实就是他自己说的， 是自己说的 啊。你比如说我们开始买了这分红型保险了，也交不少钱， 嗯， 然后刚开始跟我们说的是，哎呀，我们这个投资往往都是一本万利的，我投资从来没有折过本儿，哎，结果我买了之后跟我说，哎呦，这一年运转不灵啊，对不对？那我们这分红相对来说给大家这个分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你要说真是这样我们也认了，结果你网上一搜消息说什么投资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在哪儿，这个那难道没有说一个来监管它的一个机制或者这样一个功能吗？就不能是你保险公司一家独大，你说赚了就赚了，你说没赚就没赚，我们这个购买保险的这个人无从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如果咱们消费者对于分红这么看重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第一个呢，就是保险公司它挣不挣钱肯定不是由他自己宣传出了算， 嗯， 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他的年报， 嗯。 第二就是他的分红不管说是多少钱，我们是可以打一个客服电话或者让业务员帮我们查到， 嗯， 我的这一张保单在这一年分红的收益是多少钱， 嗯， 还有根据你的，我们可以算出一个百分比，还可以算出一个具体的金额。但这两个都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说是自我安慰， 对对对，因为毕竟都是自己人嘛，都是他们保险公司的人嘛。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采用一什么目的啊去购买这个我们的产品， 嗯， 分红我想跟各位说，这个就是他送给你了，就是他送的， 嗯， 如果有你就拿着，如果没有或者很少的话你不要去在意， 你不要埋怨， 因为， 啊， 对，因为你所有的保障的目的，不管你是要为了我们的资金的安全还是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收益，绝对不是只靠这个分红的。 明白。 因为这个分红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条款当中一定能够约定好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特别高的数额在里边的。 明白了，这就回归到这个保险的本质了。 对， 之所以让你买这个理财型的保险，实际上也是在刚开始李鹏跟我们说的，是让你知道你的钱啊，就是把你的钱用到一个正道上，让你知道你的钱是有多少，然后你别稀里糊涂的这样啊，对你是一个合理的规划，对不对？ 对， 那作为这个保险功能其实是一个附加的， 对， 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对， 因为它毕竟不是所谓的理财产品，也不是说我们买的这个股票， 对， 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钱生钱的话， 不要考虑保险， 对，可以去选择一些更激进的、更有把握的产品。 对对对，因为你在这儿，它只是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收益，只是让你不赔钱。 对， 除此之外，你要想发财致富，走这条路是比较困难的。 对， 那也是接下来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了哈。分红型保险跟理财产品相比，区别在哪儿？这我觉得是有一定区别的，虽然说都是我给你钱，然后你给我一定的收益，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相对而比较浅显的区别之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不同，来使得我们这个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区分吧。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拿咱们的保险，理财类的保险和我们的其他理财产品对比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对比比如说我们的股票或者期货这种就是高收益高风险的产品。 我们可能 对比的更多的就是我们银行，这可能是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那第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啊，之前我们就说过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制储蓄，或者说如果你选择不再交这个保险的话，你会承担一定的经济上的损失。当然银行不会有这一个点， 对， 我们随时拿出来放弃自己的利息就可以 而已啊。 对，那第二个就是在选择购买的时候，这个入门的门槛可能在理财型，我们的理财型保险要稍微低一点。 入门的门槛，理财型产品，也就是说这个理财类的保险， 对， 它的门槛低一点。 对，有可能一万两万三万这些都有。但是一般稍微好一点的，我们的银行的理财产品可能都得五万十万。 你说的是理财产品还是理财类保险？ 理财类银行的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啊，具体理财产品， 那他们的门槛可能五万、十万甚至二十万起才可以选择购买 哦。 对， 但其实现在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手机上面好多什么什么这个理财，那个什么金，门槛也很低 啊、那种的话， 甚至几百块、几十块，它都能有所谓的让我们看到什么年化收益率啊，什么什么 啊、对对， 但那种是不是你对你来说也是？就你觉得它也是不值得一提的还是什么？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总觉得那边有许多的风险， 有风险， 对，有风险在里边， 就是可能它这个所谓的软件背后并没有一个强大的公司支撑。 对， 如果说你看中它的所谓的宣传上的年化收益率的话，你去购买，有可能保不齐啊，有可能有一天这软件的突然就被删了，就没有了。 对， 这时候你的钱找都找不回来。 对， 是这意思吧？ 就是说它的信任的背书没有这种大的，我们说银行或者保险公司它的信任要强。 那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现在确实无论是从电视上还是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机理财软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五花八门。那有一些我觉得是大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可以信赖，但有一些可能名字上起的好听，它未必是一个靠谱的一个理财的产品。 对， 所以大家不要光图方便啊，不要想着它门槛低，我几百块几十块钱我都可以，那我积少成多，我放进去呗。要经过我觉得自己的一个审查啊，你要了解到这家公司背后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这样一个大公司，值得托付的一大公司支撑。如果不是这样，年化收益率或者什么什么给你利润给你提的再高，你不要相信他，对不对？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哈。 对，这主持人一说这，我就又想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金融培训行业特别有名的一句话，叫做你盯着别人的利息，但是别人盯的是你的本金。 哎，对， 就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啊，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对， 哎，你觉得我总结的是不是特别好啊？ 对， 那咱们继续来说，那刚才说到这个分红型保险跟理财产品的区别，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要补充的吗？ 还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这个我们的理财类保险收益固定，那我们可能银行所购买的这种我们的产品可能会有一个变化，有一个高或者低，这需要我们实时的去进行这么一个追踪。那相对应了，就接着这一点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理财型的保险，你可能交3到5年之后你就放到这儿，你就等着一直帮你进行一个收益就可以了。 对， 但我这个购买的频次可能只需要3到5年，但我们的这种银行的我们的储蓄的这种产品的理财，那可能我们要一直随时的去跟进。这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母亲， 怎么 讲，就是天天去银行 啊， 就得天天去看，就老打听，哎，今天是高一点或者低一点啊。而且加了许多这个银行的客户经理的这个微信，就老去看，比如说就高这0.0几个点，然后甚至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为了这个新的高的，我把旧的又给破坏了，再去买新的，就不停的这么循环的高频次的去购买这种产品。 但是我说句题外话，那相对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是非常好的。 哎，对， 他不断的动脑子， 对对对， 他这脑子不断的活动，我觉得对于他这个延年益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那我再问一句题外话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哈。 你从事的这个职业是受母亲的影响呢，还是说母亲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受你这个职业的影响呢？ 我觉得有一个相互的这么一个影响吧。 嗯， 我受我母亲的影响，就是我母亲从小就我从小受我母亲的影响，就是我母亲教育我一直就是特别细致观察生活，还有对于数字，还有对于周边的这一些发生的情况。 嗯， 这也导致我做培训的时候，不管是在沟通还是在学习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能力。 嗯， 那我母亲。我对我母亲的影响呢，就是我这个专业嘛， 嗯， 对吧？他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那种理财产品，我可能其他人就可能会上当受骗，或者有一定风险。但我母亲就会问一下我，让我帮他进行一个我们风险的一个甄别的这么一个行为。 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很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促进吧。 对，一个母子关系啊，虽然没有见过您的母亲，但您话说到这儿了，我祝他健康长寿。 好，谢谢。 咱们回到咱们的正题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分红型保险跟理财产品它的一个区别。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那咱就继续往下跳哈。往下跳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既然说到了分红型保险跟一些理财的产品，那我相信这两类它一定是适用于不同人群的。 对。 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分红型保险就更加合适，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理财产品就更加合适。 对。 那我现在比如说就固定一个人群，年轻人。 年轻人。 白领。这样的一个身份，你觉得分红型产品和理财就是正经的那种理财产品， 嗯， 哪个更合适？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比重的话，那我还是先建议啊，咱们年轻人白领， 嗯， 我们先做好储蓄功能。 年轻人白领先做好储蓄功能，所以你更偏向于理财产品这一块。 对，但是我还要说，我们可以先不去考虑我们的理财型的保险， 嗯， 但是你保障类的保险，你一定要把它给加上，一定要把它给加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是因为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没钱。 啊，对，是的，绝大多数是。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有点羞涩。 因为咱们都是从这个刚毕业过来的嘛。 是，都经历过啊。 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说要有一个灵活的钱，就不能把所有钱都放在我们的保险理财类保险当中，因为你取出来可能要有成本。 嗯。 我们要有这种看病的钱、吃饭的钱，还有学习提升的钱。但同时，我们年轻人就是因为他没钱，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了我们人身上的风险的话， 嗯， 那他抵御起来也非常的困难。 是。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是年轻的白领，我们把钱可以放在储蓄，还有一些啊，就风险可能稍微高一点儿，但是投资回报也高一点儿的我们的投资类产品，同时还要加上我们保障类的保险产品就可以了。 嗯，好，所以综上所述哈，你说的这个年轻白领可能更适合的就是一些这个专业的理财产品。那我接下来刚才咱们既然说到了分红型保险，那我就具体也是问一下，这样的一类保险产品，分红型的保险产品，它对于哪个人群是最有吸引力的，或者更加适合于怎样的一个人群呢？ 那我说最直白一点啊， 嗯， 就是它适于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人。 经济上比较宽裕的人。 对。 也就是通俗的讲，有钱人。 有钱人，或者说已经就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人。 嗯。 还有就是已经买过保障类产品的人。 那我就提问了哈。那这个时候我又有了保障型产品，我又有了其他的这些商业保险，我又有钱，那我干嘛还去考虑你分红型保险啊？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获利的这么一个渠道在里边，这个等于是我们所有理财的一个垫底，一个基石。 哦， 只有有了这些之后，我们才可以再去做一些更大胆的突破嘛。 哦，那我明白，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这个本金更加的牢固。 对， 然后拿一些额外的钱再去闯去。 对，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那我大概明白了啊。大家也希望能从节目当中对于自己平常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规划，或者资金的一个使用，能有一个更加明晰的一个方向啊。 对。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样的理财型保险值得我们去考虑呢？ 那这就其实接着刚才主持人所说那一点，我还想再补充一下。 嗯，你说， 就是年轻人其实也是可以选择购买我们的理财型保险的。 嗯， 为什么呢？是因为就之前我们说过，为什么许多人对于这个我们的理财产品，他的认识可能是不是说错误，但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晰。 嗯， 那就是因为可能大多数人他的财商啊不是特别高。 财商，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 对， 嗯， 因为我们在可能义务教育或者我们上大学之后，我们的专业教育不会去教我们如何去理财， 嗯， 可能教的我们都是如何去学习以及专业课。 对，这也是对的。 这是对的。 啊， 而我们的父母在家庭当中呢，可能也会说你就不用管家里的钱的问题了， 嗯， 你就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是。 当我们走上社会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财商是非常重要的。 哎， 所以我们也可以啊，就小打小闹的去买一些入门门槛比较低的我们的理财型的产品，理财型的保险。 嗯， 就养成自己在没有钱的时候就有这种理财的财商。怕什么？就是怕如果突然你一下有了一笔钱，你不知道如何去分配它，如何去处理它。 啊，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相比较于其他的理财产品也好，包括什么的股票基金也好，这种理财型保险，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再提到，它的这个收入是固定的， 对， 它是很稳定的， 对。 所以如果你想涉及到金融或者涉及到财富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者说当你开始自己赚钱，你想要让自己赚更多的钱，想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循环当中吗？ 对，你首先就要明白这个的一个运作的方式， 对， 运作的一个规律， 对。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先购买理财型的保险， 对， 因为它不但能告诉你规律，还能有效的帮你规避到其他的风险。 对， 在这个环节当中，它的收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对， 最重要的是让你有一个理财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旦有了，也就是说当你的基础有了之后，你才能有更好的上层建筑。 对，先有稳定的，再有这种我们有风险的，这种有更高收益嘛。 明白了，这实际上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理财的训练场。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啊，是不是？ 而且是试错成本非常小，风险非常小的我们的一个理财的训练。 嗯，好的，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是在购买理财型保单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比如说家庭支出，包括合理安排长期缴费等等等等，哪些因素是他需要考虑的呢？ 理财型保险啊，相对于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啊，那可能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更要在整个家庭购买当中啊，要取得这个家人的一致， 嗯， 还有我们的认同， 嗯， 因为它的金额啊是相对于我们保障类产品还是要更高的， 嗯， 可能动辄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还见过许多客户就几百万几百万的去买， 嗯， 那我们在做这种大型的家庭资金的我们这种处置的时候，一定要得到家庭成员的一个认同， 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把家里钱都花了，就是你干嘛呀？是不是？ 对对对， 一家人应该商量一下哈。 对，而且如果咱们在这个听节目有我们保险从业人员的话， 嗯， 我也给你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把保险的理念让全家人都能够接受，我们再去选择让客户购买。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那第二个就是相对于我们的保障类产品，那理财类的产品虽然金额啊要高一点， 嗯， 但是它交费期非常短，最短呢我们的理财类保险可能三年就可以交清，就不用再后续交费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太去考虑之前我们所讲过那个双十的定律。 嗯嗯嗯， 就不一定要拿出你年收的10%来选择购买，我们可以就是一咬牙一跺脚， 嗯， 三年把这个钱给用上就可以了。 明白了。 对， 嗯，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说的就这个合理安排，因为虽然时间可能不是特别长，但是我们尽量啊，不是在自己有特别多的负债，比如说车贷、房贷都已经压得你抬不起头的情况之下， 嗯， 我们就可以先选择不去购买我们这种产品了。 是是是， 嗯，主要就是这几点，因为这个可能跟保障还不太一样，它不是那种就你不买就不行， 嗯， 那这个我们是可以稍微往后一点的。 嗯，好，那关于这个提问环节，最后再提一个问题，也是额外的，因为刚才咱们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你也提到过一次万能险。这个万能险它是一个什么险呢？你在这儿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包括也可以说一说它跟这个运作当中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说到这个万能险啊，主持人一提这个词，我就一下回忆起我以前刚从事保险这个行业培训行业的这个经历了 啊， 因为我09年一毕业，我给自己选择购买的第一份保险就是万能险。 嗯， 就是万能险。 嗯， 那我们先说这个万能险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两个账户。 两个账户。 对，就你当你把钱交给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会给你开两个账户。第一个账户就是我们的保障账户。 嗯， 你用这个钱你可以有比如说我们的重疾、我们的身故、我们的意外的保障。 嗯， 那你还有一个账户是什么呢？给你开了一个理财的账户。 哦， 或一个万能的计息。 明白了， 对，它可能每个月去循环，然后每年有这么一个循环，是一个复利的计息的过程。 嗯， 所以这种产品最开始为什么非常打动客户呢？就是它既有理财功能，又有保障功能， 嗯， 等于是二合一在一起了， 就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保险。 对，非常非常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保险。 哦，那 这个保险这个综合它有没有什么弊端呢？包括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会出现呢？ 这个产品如果说啊，从产品形态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卖了呢？ 是啊，很少听说、 就是、很少听说了已经、嗯、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就是因为啊它万能万能嘛，就是它又可以往左又可以往右，但是许多情况之下它是需要我们的消费者啊有一个非常强的操作性的。 哦，怎么讲？ 因为我们想普通的保险，比如说我们买一个保障类，如果是30万额度，那就定住30万。 嗯， 如果你想提到50万的话，那大多数产品你需要重新选择再去购买一份， 对， 加起来。 嗯， 但是万能险的额度是我们可以自行调节的。 这都可以。 现在比如说是30万，如果你觉得自己压力太大， 嗯， 或者要承担风险了，那你可以把你的保额调到50万， 嗯， 就一款产品就可以。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灵活、 嗯、 而且它还可以降保额。 嗯， 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没有什么压力，身体也挺好，你可以把30万的额度再降回15万。 嗯， 这些都可以。 嗯， 但是这个需要我们的消费者有非常非常强的对自己对于周围还有对于形势的一个判断。 嗯， 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才是它现在越来越少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原因吗？ 这是第一个原因 啊。 还有一个原因， 对啊，我觉得这个原因站不太住脚啊。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它太综合了。 太综合了， 就是它既有保障功能也有理财功能。 嗯， 但是它真的啊，以我的理解，它是没有我们的专门的我们的理财型保险加上一个我们保障类产品，两个产品加在一起效果好了。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节目当中很多次我想提到，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建议我们就买一个综合型保险， 嗯， 综合型保险就好，因为它囊括了很多的方面。那有些时候也会有人建议说你就专项专买，对不对？就其实关于这两派意见，谁都有谁的优势。但现在具体我们说到了综合型保险当中的一个代名词，也不能说代名词，一个分支万能险，太综合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是吗？ 嗯，刚才主持人所说那种综合的好处啊、 嗯、 是有、 嗯、 但它不是理财加保障的综合。 对对对对对、嗯、 它是一个保障，各种保障加在一起的综合，那肯定是好的。 嗯， 但是如果你有理财有保障两个加在一起，那可能我觉得就没有两个我们的理财类产品还有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加在一起效果好。 那我明白了。 而且我还想就借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个，但这个是也不是国家政策，也不是保险公司的一个计划的制定， 嗯， 只是我这么多年做培训还有观察这个市场的一个总结。就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万能产品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当时许多的消费者对于保险不接受。 嗯， 我接受不了我花钱，然后如果我不得病我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引号的收益了，我就完全往里扔钱赔钱。 所以 出了一个万能险、嗯、让你有保障还能有收益，那个时候客户好接受。当然现在市场成熟了，客户对于保险的认识也明确了，那么这种产品可能就慢慢淡出市场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鹏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保险与理财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时间有限，我们也是给大家简短的说到一个案例，因为这个案例我觉得实在是有太多的疑问啊。小宝是一个精明的职场白领，29岁，年收入10万，有一双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啊，还有一个3岁的孩子啊，日子可以说过得其乐融融啊。但是他跟我们讲了自己买保险的一个经历，他说他想给这个父母买一份保险，那当时业务员也是问了一堆问题，了解到父母已经60多岁了，就说你给父母买这个险啊，倒不是不能买，我们有专门为老人设计的健康险和意外险，但是花费太高了，一点都不划算，那实际上可能就牵扯到一个保费倒挂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他说突然这个业务员啊话锋一转，就说这个咱们都是实在人，我把话给你说清楚一点，你呢，你才是家里的顶梁柱，你想你的父母你的妻子孩子是不是都靠你呀、啊、该买保险的是你。说到这儿我觉得都没问题。 嗯，对、 啊、 有道理。 结果他又说老人呢60岁啊，每年交的保费就有2万，连续交10年，保的范围窄不说，这个赔付额度还不高，要是给你自己买的话，缴费少不说，保你一个人你全家都受益，到这儿也都没问题。 没错。 他最后推荐了一款产品，说算你走运，我们公司周年庆有一款特别实惠的保险产品，可以分红，不仅有保障还可以赚钱，每年大家听好了，每年你交1万块钱，交10年，如果中间没有理赔，20年后就能返还200%，还能有人身保障。小宝就觉得这个听起来很诱人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是不是有猫腻啊？因为我们刚提到每年交1万，交10年，中间如果没有理赔，20年之后能返还200%，算了一下，20年之后拿到是20万， 我也请李鹏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些陷阱，或者说一些不可实现的东西。 如果是交一万块钱，交十年、二十年之后能够拿到200%，那我们算一下，简单我们来算一下的话，就是年化收益率10%。那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的P2P 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达到这种效果了。 是，如果真有这产品，也别干别的了，排队买去吧。 可以排队去买去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位听众啊，小宝，如果你在听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多看一下条款。 多看一下条款。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条款当中，比如说你的保额肯定会注明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 对。 你的生存金，像我说，比如说被保险扔生存，每年返你保额，或者每两年返你保额的9%或者7%、5%都可以，那个也是肯定写好的。 是。 但是什么不会写好呢？分红绝对不会写上肯定是多少。他会给你一个低档，给你一个中档，给你一个高档不同的这么一个预测。但是所有的保险公司，负责的保险公司的条款当中都会写上一句话，用黑色的粗的非常明显让你看到的写一句话，就是分红肯定是不固定的，只是一个预期的参考。 对。 那我估计小宝，你这个业务员可能就是用最高档的那个分红或者那个收益来给你预测这个200%的这个年化收益率了。 但我觉得即使最高档10%是不是也不太现实？ 也是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但我们要说前面业务员说的那些还是非常有道理的。给父母买可能确实是在选择上有一些窄。但是我们都说了，这个前面这个业务员也说了，就是家庭，你对于家庭来说非常重要。那越是这种时候，我们反而应该先去选择保障类产品。 对。 这样才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好的，那关于这个案例我们也给大家分析完了，也非常感谢李鹏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些跟保险有关的知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 请为我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